即打182182或浏览 erb.org 了解多啲啦。 大家好，我是 Sam 虚许冠杰。香港是我出世成长的地方，相信你和我都同样对这个地方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希望大家都会珍惜这个地方。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大家好，我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小时候我已经开始听香港电台了。香港电台今年95周年，我在这里祝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知识 有软件公司研发了人工智能系统，只要三秒的人声录音就可以用录音的声线读出写好的文字旁白，还可以用不同的语气声调。但是软件公司就担心这个技术会被坏人使用在电话诈骗上面，所以为了减低风险，他们想研究分辨人工智能声音技术才考虑推出市场。 逢星期六早上6点至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鲁冯建威 知识会社。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005年组成三兄弟，包括有 Kevin、阿 Joe 同埋 Nick 啊 ，Jonas Brothers 嘅新歌 Wings。 来自美国的 New Jersey， 凭着当年 Disney 的一套 Camp Rock 而走红，今次这首新歌都成熟不少。 Jonas Brothers Wings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3月16号星期四嘅松动音乐， 系咁啊！提提大家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另外咧，我哋今日6点钟嘅嘉宾访问咧，系将会有 Emiko 徐家伟， 咁会讲下佢嘅 background 咧，好有趣嘅，我都觉得佢系一个有趣嘅人。 冇错， 听只歌已经知啦。 同埋即系读音乐系嘅学生啦，亦都会听得到佢啊喺呢个音乐系当中即系一啲历程咁样样嘅。 佢真系好劲啊，识好多乐器啦，细细个。 冇错， 同埋有嘅倾啊，中意动漫啊。 咁啊，各方面都好好傾啦。咁啊，所以一陣六點鐘我哋就會聽到 Amico 嘅訪問咧，亦都會帶嚟佢嘅新歌《象象象》嘅。咁啊，今日想首先講一樣嘢咧，就係我唔知波城你身邊會唔會有一啲好細膽啦，好驚青啦，或者好過度憂慮嘅一啲朋友。我想分享一個故仔先嘅，就係話說咧。我有一个朋友呢就同我住得几近嘅，大概行三四个字左右，即係15至20分钟左右嘅一个路程呢就会去到佢屋企㗎啦咁样。咁但係即係呢个朋友是一对夫妇咁样啦。咁而我屋企又系一对夫妇，咁所以大家经常会去对方嘅屋企嗰度，可能一起开下 party 啊，食下饭啊 啲啦。 咁於是乎呢，即近期呢唔知係咪因为比较多新闻嘅影响底下呢，佢即因为好多嗰啲爆窃案啊等等呢，佢最近嘅人就会成日个心入面啊，可能即中咗一啲嘅好驚嘅諗法，就係、是、死啦，我会唔会屋企俾人爆窃架，我屋企会唔会有人走入嚟唔知做咩㗎咁样。佢就因为佢嘅另一半呢，我个朋友係一个女仔嚟先啦，首先。咁佢嘅另一半好多时候可能返工会比较夜收工嘅。咁所以佢有好多时间都会自己喺屋企。咁佢就一喺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嘅时候，佢就会乱諗嘢啦咁样。 佢会乱諗啲咩呢？系咩类型？ 係啦，佢会乱諗啲乜嘢呢？打个譬如就係琴日，啱啱琴日发生嘅啫。琴日佢返到屋企打开到门，佢见到个厅有对波鞋喺度，而嗰对波鞋平时唔应该喺嗰个位嘅，差咗大概一步嘅距离，同埋摆得唔系咁好，即系有啲乱咁样。然后佢又再走入个厅度，发现有个鞋印，于是乎佢个心已经有啲惊紧啦，即系已经点解同平时屋企嗰啲即系佢平时系嗰啲屋企系好企理嗰啲人嚟嘅， 格局好唔同。 系啦， 但嗰对鞋影都系边个？ 又未至于去到好唔同嘅，即系总之系有 少少 嘅散乱啦。 嗰对鞋系边个？ 对鞋佢自己嘅，系啦，但系本身对鞋唔应该摆喺嗰个位嘅。 系系。 咁跟住然后佢就已经有少少惊，但系未至于去到好惊嘅，即系因为都仲觉得都仲解释到嘅，可能你开门嘅时候扫到咁对鞋嗰啲鞋就喐咗啲位咁样啦。咁於是乎佢就走入洗手间。咁佢洗手间呢，咁通常正常屋企都系厕所板会瞓低咁样㗎啦，即系唔会打开㗎嘛。咁佢见到个洗手间个厕所板呢上面白色嘅，上面有一个轻轻嘅鞋印。佢就开始驚啦。佢就喺度諗点解洗手间入面个厕所板会有鞋印嘅呢？跟住佢又再望一望佢间房，点解个气窗会打开咗嘅呢？佢平时系唔会开气窗，而佢好肯定喺佢出门口之前呢系冇开个气窗嘅，系啦，佢好肯定呢一样嘢嘅。咁然后开始将呢啲嘢唔同嘅一啲蛛丝马迹拉埋一齐。佢就開始非常之恐慌，佢恐慌到一個地步，就係佢喊住咁樣喺我哋嗰啲朋友嘅一個group 入邊錄音 send message 啦，跟住係咁影低曬呢啲好奇怪嘅事情俾我哋睇啦，咁樣。咁然后佢话：我真系好惊啊！我点解屋企会咁样样啊？系咪有人入嚟偷嘢啊？咁样啦，佢都得一个人喺屋企咋？咁样啦，咁佢就已经个人非常之慌乱啦，而更加令到佢觉得好混乱嘅原因系因为嗰一下佢另一半未收工，而同时间佢另一半复唔到 message，因为 无依无靠啊，关 系啦，佢觉得好无依无靠，咁佢就好恐慌，同埋佢直头觉得啊死啦，我另一半冇复我电话，又冇听我电话，系咪佢都出咗啲乜嘢事咧？咁样，咁于是乎佢就完全系陷入咗一个完全处理唔到任何事情嘅程度啦，咁样，咁然后我同我太太就即刻 九秒九咁样飞奔去佢屋企啦。咁然后佢系惊到嗰个地步，就系我哋揿佢钟咧，佢都唔敢应门嘅。佢都觉得 佢惊唔系你哋， 佢惊唔系我哋，但系佢知道我哋过紧去噶啦。佢都惊唔系我哋，佢惊系唔知啲乜嘢人。咁然后我哋要再喺个 group 度话我哋到咗门口啦，你开门俾我哋啦，咁样啦，嗰个程度啦。咁跟住一开门嘅时候，已经见到呢位朋友系喊到成个口水鼻涕啊，嗰啲眼系肿晒啊咁样啦。咁我就开始入到屋嘅时候，我话你冷静啲先， 你冷静啲先，因为你唔冷静啊， 就搞到咁啦，系嘛？咁啊，因为我同佢讲，我话正常咧。爆竊咧，你唔係睇你屋企有冇鞋印噶，你係睇你屋企啲門窗噶。咁然後 佢開咗個，不過起窗真係幾大個佢。 嗱，佢屋企住嗰個層數我唔講啦，但係就係一個基本上唔係低層嘅住户，亦都唔係最高嘅住户，即係你係向下向上爬，或者喺上面向下爬咧，都唔會係爬去佢嗰一層嘅一個好中間嘅中游位置嚟嘅。咁但係跟住喺呢个时候正正佢另一半终于复 message 话我冇开，我唔係我今朝开咗个气窗，个气窗係我出门口之前开嘅咁。咁跟住於是 解释咗一个疑点啦。 係一个疑点啦。加上然后佢发现佢张床嗰度个被铺呢好似冚住咗啲嘢咁，个人咁样啦。咁然后佢另一半都解释系啊，我将个冧枕咧冚住咗，我唔想将床咁乱，所以你望落去好似有个人匿埋咗喺度咁，冇嘢嘅，入边冧枕嚟嘅啫咁样。咁我亦都系随之揭开系咯，嗱冇嘢啊，唔使惊啊咁样样。 所以佢其实都唔敢揭开嗰、那个， 佢唔敢啊，佢一路 惊有个人 喺屋企系混乱到佢乜都唔敢做，净系可以喺透过呢个短信去向我哋求救，同埋不停有人同佢倾住偈，等佢嗰个感觉好少少啦，唔好好似自己一个咁样样啦。咁然后我就逐样去屋企嗰啲嘢去拆解啦。咁唯独是我直头咧，我话其实呢啲鞋印你谂下会唔会系你屋企啲鞋嚟噶？咁我就逐只鞋去睇翻个鞋底，对翻原来系佢屋企嘅一对拖鞋，真系有啲污糟啦，可能个底冇洗啦，跟住然后嗰啲纹系对得到。我话嗱，系咯。咪冇嘢咯，咪你屋企系咪你屋企你成日踩嚟踩去，唔小心踩咗落厕所板度咋咁样？咁佢又唔知啦，佢又觉得、哦、我冇啊，我真系冇啊。 因为你讲到佢本身可能比较干净，企你一啲又唔似会踩到周围都系污糟嗰种啊嘛。 系啦系啦，咁啊，然后喺呢个时候就都系解决唔到嘅，都系解释唔到点解会有个鞋印嘅、嗯。不过我深信呢个鞋印系喺我哋好多时候喺洗手间着住对拖鞋嘅时候，可能你动高隻脚啊，唔知整啲咩，整个灯胆也好，抹下嘢也好，其实都有机会踩到上去嘅。 而佢因为唔记得咗点解，即系譬如你厕所板冚低咗，上面有鞋印啊嘛。 系啊， 你踩上去即系你要喺啲即系。好似你咁讲，一换灯胆啊，一唔知佢抽气时有咩整啊，一要抹天花啊，各样咁啦。佢系咪冇印象自己有一啲事情系需要踩高啊？ 佢冇印象自己做过呢样嘢嘅，但系佢其实我哋觉得应该系佢另一半系有做呢啲嘢嘅，只不过佢另一半未翻到屋企，所以 又复唔到， 咁所以佢解释唔到咁解啫，咁样。但系佢喺得到呢啲嘅即系我同佢讲，我话其实你最冷静，你就系要谂。你起碼道門係完整㗎嘛，係上鎖㗎嘛，係咪？如果你屋企俾人爆竊，道門點會上到鎖先？除非有第二個人有你條匙嘅啫。咁佢又好肯定話冇，一定係我得屋企人有屋企鎖匙嘅啫。咁樣 係， 咁係咯。咁你啲窗又冇爛啦，係咪先？咁即係冇事啦。咁你就唔好向一個咁恐怖嘅方向諗啦。跟住，因為佢第一個步驟就係去睇咧自己屋企有冇財物唔見咗。咁佢又冇喎，佢話發現屋企啲嘢全部都好整齊，冇唔見。我話係咯，我話如果一個人嚟爆竊，你屋企係唔會咁整齊噶嘛？邊有人咁好手尾爆竊完仲 幫你執 翻 好 間屋啊？咁佢又覺得啊，有好似有啲道理喎、啊、咁樣。咁佢又開始冷靜翻落嚟。但我覺得好搞笑就係有時有好多嘢咧，就係、是。 唔知係咪個人平時佢可能做嗰啲嘢要好細心嘅，咁、所以呢越細心嘅時候呢就越令到自己好容易陷入咗呢啲FF 嘅環節啦，同埋會陷入恐慌嘅程度啦咁樣樣。 嗰、那個我會明嘅，因為你每一日叫做返嚟屋企嘅時候見到個景象呢，你其實好熟悉㗎嘛，所以佢少少唔同呢係好察覺嘅，加上佢住兩個人，即係唔係好似譬如我一家四口住。 哦，咁係。 咁嗰、那個變數會大啲㗎嘛。 嗯， 多啲嘢你會覺得，唉，唔係阿爸，唔係阿爸阿媽，唔係阿媽都可能係阿妹啊，咁樣，咁可能甚至乎自己添咁。咁但係佢而家呢個就會令到佢好 sensitive， 好敏感， 係 好正常嘅。咁再加上你話咁，佢做嗰份工， 冇錯， 咁樣樣咧， 係要睇好多，即係佢係要好多細節嘢咁樣咯。 係，所以其實佢係要喺即係自己生活嗰度 tune down 啫。咁但係我有聽過一啲嘅嗰個呢啲叫做好敏感、好 sensitive 嘅咧，佢係幾嚴重嘅，佢嗰種咧唔係喺一啲咁簡單你啱啱講嘅 scenario， 佢係嗰種 sensitive 係去到咧，我覺得係源自於不安全感啊咁啦，可能佢見到另一半喺同人哋 send message， 係 咁跟住就喺度講緊話今晚食啲乜嘢好啦咁樣，咁跟住可能佢另一半啲 friend 喺 group 度，今晚即係個當時都有份食嘅 ，OK， 喂今晚不如我哋去咩食小菜，想食飯咁樣為例啦，個當事人咧個 sensitive 係會即刻嬲，然後就會同另一半講呢個 friend。是不是想暗示我吃软饭？ 哇，这些不是 sensitive 那么简单。 这个是很极端啊。 好极端啊，这个。 是这个真实的例子，这个是其中之一个我即刻记得回去的例子，其实它有很多即事情的。它都是按住你讲的某一些说话。我哋所谓一般去睇啦，係完全冇可能諗到去嗰个暗示嘅层面，但係佢可以将佢无限放大去到一啲好似别人要攻击自己嘅一啲说法。头先个例子就 係自信有啲唔係好够啦，呢一啲嘅 case 可能係即係佢自己本身可能成日都凝住人哋會係咁樣講佢，其實人哋冇講嘅，不過佢成日心入面就覺得啊，人哋喺我背後實係咁講我啦，佢個信心唔夠，所以人哋一講到呢啲 keywords 嘅時候，佢就會爆炸啦。 跟住就可能會跌落一個位置，人哋唔好話講一句嘢，可能一個眼神啦、啊、一個表情啊，你就可以將佢理解為佢係咪而家心裏面一定係講緊我，係啊，你哋喺個背後一定講我壞話咁樣。是去到呢一種咯、 啊，呢啲內心咁敏感或者咁點樣形容咧，即係咁脆弱嘅朋友咧，係有時真係要特別去照顧下佢哋個感受 嘅。呢、這個係棘噶，因為我覺得我純粹用我一個正常嘅理解，呢、這個情況係可能唔係淨係就咁。即另一半或者朋友傾咁簡單，可能需要一啲專業人士去幫手，係咪要解決一啲內在嘅嘢咧？係、啦，你揾翻嗰個原因喺邊度咧？ 解靈還需係靈人。 係啦，咁但係去翻，即係依個真係太極端啦。我突然間諗起，但係啱啱你講嗰啲都有啲 friend， 即係未去到就算你個朋友嗰種啦，就普通平時出門口咧，究竟到門鎖咗未咧？落到樓下行咗。即系行咗一段路都觉得唔系、啊， 好似未识路、 啊，好似未识路、啊，佢真系会走翻屋企，然之后会做翻呢啲。 我都会，所以我屋企系装 cam， 我成日咧出咗门口，我就会同我老婆讲，可唔可以帮我睇下 cam？ 我系咪闩好咗道门？因为我屋企有猫、啊，我好惊自己一个唔小心大意冇闩门咧，佢哋走咗出去啊！ 哦，系啊，所以你要知道个原因系乜嘢咯？如果唔系就都几大压力咯。我只能够话我等你哋好大压力咯。我觉得呢首歌三个字可以送俾你哋，歌名叫做《高民族》。 神情或暗示，凡人别有用心，未曾亦发愿，骚动是我特征，流汗或是气候，眉头亦有预感，肌肤会透露，人逐寸感受，潜入去撩动我，藏在七孔中的敏感，就贴近，就放松。想张开的脑筋、哦、一路细唱歌有叫世界变质把你的心拥高温一次透散解开捆绑心的粗大最敏捷的情人才能跳过你的崖唱开唱走你我要赖最勇敢的情人才能拍着我的怀

说当份健康啲，静静抄经，宁静一啲。农场放假行揽公司，浴室高歌红达一支，大歌声仔笑大声啲，其他芝麻挨冬结牙丝。树荫下吹风弹吊椅，幻想系装置睇报纸。什么什么都笑意思，笑一笑我无言静止，我家无事放松拗吐词，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薄纸，放轻苦恼事，提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没有精力赶错事，越懒得你那坚持，越快找到那锁匙。面对焦躁恐慌，着件翅轻翅薄防毒衣，会屋企冇事，有心不怕迟，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过纸，放轻苦恼事，提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陈大师，我屋企冇事，再分享支持，把千斤重化作全部薄过纸，放轻所有事，大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愿每一日更容易。 听过陈奕迅嘅新歌，歌名叫做《陈大师》。这个尘是真是尘世间的尘，好像看化了一些事情一样。而最近我觉得最大感受就是，究竟你是想跟随人家脚步啊，第一话是跟自己去走呢？这一首的日文版其中一句歌词我都很喜欢，它翻译了就是说，我们不自觉皱眉是因为不习惯于跟随人家的足迹。 听嘅呢首系嚟自百薇嘅离生 mix， 有 Candy 酸啊。我想对于一些什么人生道理的体会呢，我们最多就是从一些感情当中理解到那些得啊失啊这样。 我已痛这套美好，靠你似有些朴素，最美满那些答案，往往计算没太多，这信仰你也相信过，结尾却转身说破，寻回千真万确的和心中划缺的非我一个，原来你眼里的偏差万分之一也在意吗，浪漫怎给你也未够吗，才过到毁于一旦，若是有天真童话自命找一个他，现实找到了吗，找到你说期盼某个宇宙，在某个答案背后，我不再持有，欲望在永久，什么都会拥有，看世人找到，怎会收手？后加几多位，亦永远不足够。原来你眼里的偏差，万分之一也在意吗？浪漫怎给你也未够吗，才爱到毁于一旦，若是有天真童话自命找一个他，现实找到了吗，找到了吗，真再没意思，就通通我亏欠。大半青春破像碎片，各有各地恋，谁可避免？世间那一天得到解答，日后那一位留下，若是不比我差，尽量好好爱他，好好爱他。 爹樹中搖新的單曲，歌名叫做三點一四，意思也可以理解是圓周，也可以是白色情人節，特別在分手的時候情感多一點，好像有多一點感受可以投放出來。但平时正正常常生活的话，每日重复又重复，可能感受未必咁大。 想都望贴身一样近，用 FaceTime 上映快又近。 使很苦，但开心和大地散心，中秋节元宵佳节谁点灯？ special 嘅 her， 我哋成日都会 focus 咧同人哋之间嘅关系嗰种社交艺术，但系除咗同人哋嘅关系之外，你同自己又点咧？ 间这个傍晚时间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呢？有没有好好享受这个 moment 呢？听过陈柏宇的一人傍晚艺术。 在时代交错掠过，可以就是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有我， 为何以己度人的错误言论，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军队的造谣抹黑，停止借所谓中国威胁挑拨地区国家间的关系。他说，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坚定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所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维护海上通道安全。谭克飞又批评美方依仗自己的军事霸权力量，在世界各地喐啲嘢就是制造胁迫、封锁、战争，肆意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煽动对立对抗，成为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而覆盖中国东南沿岸的云带正是逐渐靠近广东沿岸。预测初时天气干燥，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朝早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日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风势较大，下周初温暖潮湿和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接近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蒲飞路一段慢车的龙尾是接近玛丽医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右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车龙就排到友爱村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写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 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啊，白姨婆啊，啊，政府话四月再派消费券，我哋啱啱又攞咗落油卡，系咪到时攞张落油卡去嘟就收到消费券噶啦？ 政府话今次消费券会发落去收旧年消费券嘅同一个储值支付工具账户，我哋旧年啊都未攞落油卡，所以应该用之前登记咗个消费券计划嗰张八达通卡去拎今次嘅消费券就啱晒啦。 哎呀，咁我哋咪要带住两张八达通卡咯，可唔可以转埋同一张卡噶？ 唔转仲轻松啦，坐住等收消费券。不过话时话啦，如果你唔再用旧嗰张卡，可以先将旧卡退翻俾八达通公司，退完之后再打八达通热线29695588申请改用落油卡收消费券，或者上消费券计划网站办手续都得噶。不过记得要喺3月29号或之前做好手续，先讲得切四月用新卡收消费券噶。 哇，都好复杂啊！ 哎呀，叫阿孙搞啦。如果唔系，都可以同你去消费券计划嗰八间临时服务中心，有人帮手整噶啦。不过自己搞得掂就费事行多转啦，留翻啲时间去饮茶好过啦。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仲读紧书，好青春噶、哦， 而且佢仲好跳脱添，所以我哋今日送俾佢呢一句都好跳脱嘅，听住咯。 Amico 徐家为咩咧？ 系咧，其实为咩咧？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有 Amico 徐家慧嘅，你好，系啊，我哋准备咗呢一个嘅礼物送俾你啊， 系， 我哋系一个几少用嘅 format 嚟噶， 冇错， 你读啊， 呢一句我谂噶，所以我要 你负责负责任啊， 你帮我解啊咁， 好啊， 今日我哋要送俾 Amico 嘅咧就系、是、Amico 徐家慧咩咧？唔系嗱，呢一句咧，其实系 静止咗， 系可以用好多唔同语气读嘅， 系 系可以系为咩咧，或者为咩咧，或者为咩咧，即系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解读嘅，你明唔明啊？ 你 get 到我哋个食字位啊？食 get 到嘅 ，get 到， 系啊系啊，我哋用为咩咧，本身系谂好多唔同嘅成语嘅，即系我哋一贯都会用成语啦，咁、但系我哋又觉得。好似可以跳脱啲，可能因为受你首新歌影响，像影响，我觉得我哋思维可以跳脱啲。跟住咧，阿斌咧就谂咗呢一句啦。咁跟住，但系嗰个意思系有嘅，即系为咩咧？即系首先第一就系、是、跟住落嚟，啱啱会了解关于你玩音乐咁耐系为啲乜嘢啦。同埋同一时间啊，如果呢个卷轴有一日挂咗喺你嘅 studio 嗰度嘅话咧。久唔久都可以提自己，我当初玩音乐 系 因为啲乜嘢咧？ 系啦， 系一个不断提醒自己嗰个初心， 系一个正向嘅谂法嚟。 系啦， 系啦， 好好啊，中意。 好嘅， 但系记住摆 studio， 千祈要远离火种， 系 要小心啲。 我都唔够胆摆 studio， 唔敢乱咁摆喺嗰度，系咪？ 好惨， 一阵又变咗黑色。 又讲啲伤心事啦，咁样。咁但系系啦，如果用翻其中一个解法，即系玩音乐系因为啲乜嘢开始？嘅话，你系大概几时开始？因为而家知道你读即系主修嘅音乐啦，但系咪即系大学主修之前，其实细个已经开始玩紧唔同乐器啊咁样噶啦？ 系啊，细个就已经开始学琴啊、古筝啊嗰啲啦。咁跟住去到差唔多中学头就开始 自己自學嘅呢個吉他，咁跟住之後都有跟老師學嘅就是、打鼓同彈 bass， 跟住就係咁玩樂器，又有自彈自唱咁樣咯。 哇！你係識好多樣嘢，咁但係因為啱啱開始講係琴同古箏嘅最早學嗰陣時係因為中意啊，定係學校需要啊，定係唔知咩原因而開始玩呢兩樣咧？ 嗰陣唔係話好中意音樂，所以先去學嘅，但係就琴可能係細個我阿媽叫我學啦，跟住之後古箏咧就係有個小學有個同學話想我同佢一齊學，咁我就同佢一齊學咯。但係就變咗咧，佢已經冇玩，但係我而家就主修古箏咯。通常都係咁噶嘛，即係你個朋友嗌你去，結果你就行得遠啲。 即係陪個 friend interview， 點知中咗嗰個係自己咁。 但因为你有玩嘅嘢系中乐西乐都有嘛，其实玩咗咁多年中乐西乐，你有冇觉得中间嘅分别，即系除咗即系音色或者弹嘅歌唔同之外，可能喺嗰、那个唔知啊 logic 上面 mentality 上面，其实系有冇分嘢噶？ 其实我觉得差好远咯， 系 即系对我嚟讲，因为我到而家都唔系特别中意琴啦， 系 咁但系古筝我系几中意嘅。同埋咧個原因咧就係佢容易啲咯，即係我覺得中樂咧係容易過西樂咯。 係， 即係當然佢譬如喐嗰啲手指，可能一般咧，你如果未學過，啱啱彈會好唔靈活。但係其實咧練多一陣咧，我覺得練古箏係會啲時間過得快過練琴咯。 係， 係啦，所以對我嚟講中樂容易啲咯。 但係練古箏喺我嘅概念當中，嗰、那個肉體上嘅付出係痛苦啲嘅，即係因為你真係會彈到啲手指係容易傷。你鋼琴係你都唔可以唔戴指套都可以，即係係攰啲咯。同埋你嗰個姿勢要標準咯。但係你練好個姿勢，其實之後就舒服㗎啦嘛。但係古箏係你越練得長時間，你隻手嘅受傷程度就越容易變得嚴重嘅。 係咪咧？ 主要係左手啫，因為通常右手彈左手都會彈，但係如果撳弦咧就冇得用指甲撳噶嘛，就用啲手指頭肉嚟撳就會容易起疹咯。所以我呢度係起曬疹嘅啲手指， 基本上都爛曬啦。 所以再學吉他就冇事啦，因為已經起曬疹。 係啊，冇錯。所以咧，我彈 bass 咯，我彈 bass 就好輕鬆咁撳嘅時候係唔會痛咯，已經慣。 好舒服啦咁樣。咁但係我想知道，因為你話彈古箏細個時候覺得反而會開心過琴啦，但係好似如果要玩一啲流行曲嘅話咧，鋼琴係容易過古箏去。即係譬如假設我彈得多 classical 耐咗啊，鋼琴我可以彈下 chord， 可以玩一下啲流行曲啊嘛。即係嗰個開心，有時候我覺得好似係咁啦。但係喺你嘅 case 係咪唔係咁樣嘅？ 其實我覺得當然即係如果學琴會喺流行音樂會容易啲擺落去啦，即係當然首首歌都有琴噶啦。但係我都唔係未試過即係用古箏自彈自唱咁樣嚟玩。 嗯， 係啦，又或者咧，即係有啲歌中間有段吉他 solo 噶嘛。咁我就試過有一個 cover 係用古箏彈翻佢段吉他 solo。咁其實我覺得咁樣有時仲好玩咯。 但係喺即係我對古箏嘅了解唔算好深啦，因為我對中樂嘅理解就係大多數都係得五聲音階，但係可能你喺流行曲當中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小即係你小調也得，大調也得啊嘛。咁變相你古箏係咪真係可以重現到一啲我哋所謂流行曲西式曲式嘅一啲音階咧？都 其實都可以嘅，因為即係好似中樂大多數都係五聲音階，但係其實咧平時彈古箏嘅時候咧，有好多歌都係有化同 T 嘅，即係嗰兩粒七聲音階 冇咗 嗰兩 粒， 其實係有嘅。咁點樣做咧？就係、是、彈即係咪咧撳落去就會變咗化咯。 哦， 咁所以其实系有噶， 有方法做到嘅，系所以哦。咁但系玩呢两样嘢，点解去到后屘又玩埋其他，即系又吉他啦、bass 啦、鼓啦，玩晒，即系其一对 band 要嘅你都玩晒又得咯。 系啊，但系其实我个人比较系 rhythm section 嘅人嚟嘅，即系我琴同吉他都麻麻地嘅，就我发觉我比较中意啲即系 bass 同鼓呢啲系一对 band 嘅底嘅嘢啦。但系初初点解学系因为咧？初頭上中學咧，睇完一套動漫，可唔可以講名？ 可以啊！ 睇完 K On 哦， 之後我哋一路都以為啊，上中學就可以夾 band 啦。 係 咁咧， 總之去到最尾係冇噶啦，因為冇人識咁多樂器啊。咁我就自己學曬一對 band 嘅樂器，然後就自己同自己 自己夾一對 K-on。 我想問最近你有冇睇《孤獨搖滾》啊？ 冇啊 ，Exactly 你呢個古仔。 真噶， 你翻嚟睇啊！ 《 孤独摇滚》系动漫嚟嘅，其实 exactly 就系讲一个女仔，佢好想即系俾人见到，佢想玩乐器，所以佢学吉他，跟住谂住升到唔知中学就会人同佢夹 band 啦，跟住冇啦，于是乎就自己用电脑砌歌做晒所有嘢咯。 哇！真系同 exactly 你个古仔，呢套系几好睇嘅，你真系翻好快十零集会睇晒你个古仔。 但系我想问一下，嗰个转捩点系在于，即系因为你话细个嘅时候，其实好老实讲，唔系太特别中意玩乐器，即系钢琴唔系特别中意啦，古筝都系因为朋友叫你陪佢学先学啦。去到边一个位置转捩点，令到你真系觉得啊，我原来都真系中意音乐噶、哦。 其实我又冇乜边一个突然间，我中意咁，纯粹系可能一开头学咗啲乐器啦，之后就即系又中意。其实我系读先嘅，即系中意动漫先嘅。咁跟住因为动漫，所以中意咗音乐、哦。然后咧就因为闷啊嘛，咁咪自弹自唱咯。咁先弹弹下，唱唱下，发觉原来自己好中意唱歌。跟住之后就去咗第一次出去比赛啊，系啦，即系嗰阵想见识下人哋唱歌呢个世界系点样，就去咗比赛咁， 系 都系慢慢嚟噶咯。过 系咪校际嗰啲比赛嗰阵时玩？ 唔系，好似一嚟已经玩啲，即系见到有啲咩就报，即系一啲公开嘅比赛咯。 咁我想知道，其实企上台有观众咁样去比赛，同自己因为你练就可以闩埋房门自己做嘅，嗰个感觉系咪真系好唔同，同埋系好 enjoy 噶？点系惊多咧？可能第一次出去其实 头一开头其实出去出边比赛咧都惊嘅，后屘冇咁惊啦，反而咧。在学校唱是最害怕的， 因为全部人都认识 啊。 是啊，是啊，即是你不认识那些人我不在乎你怎么想我了，但是认识那些同学，我今天落台之后，我之后就会 还要对住啊嘛。 即是那时候我以前在外面 busking 呢，我唱什么歌都无所谓，因为我之前 busking 即是没什么人知道，他经过有时我是唱那些，有次唱麦兜一首爸爸教我如何去小便之类嗰首咧，跟住即系我系完全唔惊去拣一啲我自己好中意嘅歌咁样去唱，因为冇人识我啊，我只需要做我自己中意嘅嘢咯。 系 啦，但系即系学校或者而家咁样都未必系咯。 咁嗰段时间，因为你话令到你慢慢发现自己中意唱又好，或者去弹去玩，系因为动漫。咁其实系咪就算冇叫 publish 到都好，其实自己都会喺屋企玩下啲 cover 啊 ，keep 咁样去所谓练自己嗰个音乐嘅 skills 啊，嗰样噶 系啊，但系其实我系细个中一二已经又系咁出 cover， 不过俾我 delete 晒咯。 点解要咁样做？ 因为即系当每一个月咧，你下一个月听翻上一个月嘅 cover， 就会觉得点解自己咁难听。而家有时有啲我都想 delete 嘅，但系又费事。 咁其實係證明咗你進步咗咯，即係所以你可以聽得出嗰個不足嘅位咯。 係啊，我都覺得 係。但係講翻嗰個原點就係因為中意 K on 啦，所以你係真係實現咗自己一個人一隊一個人做曬成隊 band 去 cover 翻 K on 嘅歌嘅。 因為咧 K on 嘅歌真係好難，所以咧我到而家咧。鼓同 bass 我覺得是得嘅，即係唱都得嘅，琴應該都得嘅。但係咧，佢嗰啲吉他咧，即係電吉他，我覺得我暫時未做到 咯。 因為佢哋啲編曲係比較編得複雜啲嘅。 係啊，佢啲電吉他真係好難，所以我唔明點解個女主角可以彈咗幾日就識彈咁勁。 因為佢係動畫， 所以佢做到啊。咁但係一路譬如中學啊依個階段玩，頭先聽到你講玩各樣樂器啊比賽咁啦。咁但系去到主修会选择音乐，仲要拣古筝呢个决定又系点样出现嘅？ 其实由一开头即系我话开始发现自己中意唱歌去比赛啊，嗰啲即系初中啊，已经决定咗要大学读音乐嘅，系啦。咁但系去到你话写歌嗰啲，就真系去到大学先开始有。 系， 但系其实考音乐系咧，我一路都好想问，因为我曾经啊吓喺读中学嘅时候，唔系好知自己第时大个想做咩咧。 有谂过？ 我都有谂过考嘅，但系其实系唔容易嘅，因为你要好早就 plan 考嗰啲乐理啊、成啊，咁然后再有 啲证书嗰啲咁样。 系啦。 啦，你要考公开试啊，咁、然后先再去考音乐系。 嗱，佢零头 你嘅历程系点嘅咧？ 我谂起就有啲嘢想分享。 嚟，我想睇嗰个真实情况系点嘅。 因为我以前我中学咧冇乜人系即系。玩音樂噶，即係淨係得我個音樂老師係識音樂，其他都冇啦。咁跟住咧，咁但係佢又比較即係又唔可以話佢上咗年紀嘅，但係佢唔係我哋呢一個即係 DSE 年代嘅人咧。咁佢又唔係好清楚而家係點樣。咁就嗰陣冇乜人話，即係實際話俾我知，我要入到音樂系要有啲咩要求，即係我嗰陣甚至唔知原來我要有八級先可以入到音樂系，跟住我係去到準備考 DSE 之前，即係升中六之前先知道呢樣嘢啦。跟住嗰陣咧，就因為又驚自己考唔到，即係考 DSE 考得唔好啦，又驚自己而家仲係未有一樣樂器係有八級嘅喎。咁所以嗰陣咧，我就攞咗兩樣樂器即刻去考咯，即係我又仲要攞兩樣，因為我真係好想入音樂系，我驚我其中一個炒咗，所以我就特登考兩樣。所以當時我係 DSE 啦、古箏九級同埋 Bass 八級同時考。 哇！天分真係天分， 係啊！其實你都有天分，你我諗我可以同時咁多樣嘢。 其實你都係 K on 嗰啲女仔嚟。 我諗落都覺得自己有啲黐線，但係最黐線係三樣都 OK。但係譬如話古箏同埋 bass 咧就唔多，即係個競爭低好多。 嗱， 所以我唔係唔考琴。 咁多位想考音樂系嘅 DSE 考生，記住唔好揀鋼琴。揀啲偏門啲嘅， 可能佢哋好勁啊！好多人好犀利嘅，我見過啲中學生都好勁， 都係。 咁但係你話考古箏同埋 bass 咁，但係最後主修就係古箏，咁係即係其實係兩樣都報曬俾即係佢去揀啦，定係你自己最後兩樣嘢主要想係古箏咧？ 我覺得古箏比起 bass 有信心啲咯，咁因為當初面試你用邊樣樂器去面試就係邊樣主修咯，好似係咁嘅應該。其實我唔肯定係唔係，但我嗰陣就用咗古箏去考啦。然後咧個考官仲話：我見到你 bass 有八級，點解你唔用 bass？ 我唔中意，我諗住揚菜咁 樣，揚半 鼻啊， 揚半鼻。 係因為我讀流行音樂啦，我唔係讀 classical， 跟住佢就問我：咁你點解唔攞 bass， 你攞古箏？我都唔知。 係哦，咁所以入到去其實個課程你自己讀，主要就會即係涉及好多流行音樂製作啊嗰啲，咁就開始整歌啦。 係啊，初就唔識整歌，即係真係上到大學先識得編曲啊嗰啲。 係，咁我想知道，譬如成班同學大家都懂音樂啊，咁係咪大家都有嗰種滿腔熱誠，就是、希望哦，第時我嘅音樂要 achieve 到啲乜嘢？咁係咪大家都會有呢一種憧憬嘅？ 係啊， 嚇，通常佢哋會有啲即係以佢哋譬如作為編曲啊 producer 角度，佢哋想 achieve 嘅會係啲乜嘢㗎？ 我有聽過同我好 friend 嗰個琴佬，佢叫 Sunny，MV 都有 佢嘅，係啦。咁佢咧就佢同我講過一樣嘢，我覺得幾感動嘅，就係嗰陣有人問佢話你嚟緊即係會有啲咩目標，即係想點樣，即係你啱啱講嘅 achieve 啦。佢就話想喺希望可以有一日喺紅館幫人彈琴，而佢希望幫嗰人係我 咯。哇，好熱血喎、啊！真係， 跟住我好感動，我聽完呢樣嘢之後。 咁如果問你嘅目標會唔會就係希望一日我喺紅館唱歌，然後揾佢幫你睇？ 會啊！我有同佢哋幾個講話，如果我有一日可以開到演唱會，一定揾你嚟做樂手。之後佢哋話：哇，唔夠膽，我未夠班啊！佢哋話，即係我話肯唔會啊！即係佢哋就覺得自己功力未夠，咁我都覺得自己功力未夠嘅，係咯，即係好似所有人都仲有需要再進步啲先去到個位。 去哪胡乱走吧，极迷幻，挑远看是传说中那小镇，不以雅，但我不俗，别人话不介意是我长大，受外伴不断不断整装待化，慢慢来睇心情，然而结果跌吉他这样那样哪个好啊，不知道诶，我有选困吗，薯片堆太多。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讲青屿干线嗰边嘅交通啊。青屿干线去九龙咧，之前近住马湾段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啱啱走咗，不过比较繁忙一啲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马湾段早前有坏车阻路，所以比较繁忙少少。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北角警署，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嘅车龙分别喺入境事务大楼同埋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近住学园街。渡船街天桥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个龙尾就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九龙路面方面咧，观塘嘅彩石里段啊，观塘道彩石里段来往方向都多车嘅，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就系虎山道，观塘道彩石里段多车。新界咧，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新城市广场至到美林村段都系繁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儿童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虽然佢系大只，但今次佢想试下温柔啲。 其实我好想呼吸，有这种隐晦密友，男孩从来不擅长暧昧时解读对手。 作品都是比较硬正 upbeat 一啲嘅类型嚟嘅，嚟到新一 part 嘅作品 ，Anson 便希望可以 soft 啲，挑战一下自己用音乐表达内心嘅情感。 地位特权经已在手，被我们这种亲厚死不太定，谈恋爱或做朋友。 作曲编曲 Larry Wong， 填词黄伟文 ，rap 嘅部分由 Anson 编自己主理，监制舒文。上榜两星期，连升十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 ，Anson 编《聪明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Michael 徐家慧咩呢？ 嗱，今日我送音乐嘉宾咧，继续 Emiko 徐家维嘅，咁啊有你嘅新派台歌象啦，咁我同阿斌都会估下关于呢首歌嘅，再俾你揭晓嘅。 好，咁啊，我估先啦。今次呢首作品《象》，我一聽翻咧，再比較翻 Emiko 之前嘅一啲作品咧，嗰個唱法上係真係唔同咗好多。我諗因為 Based on 呢隻歌本身係一隻跳脱啲嘅作品啦，即係之前嘅一啲歌曲係可能會係認真少少，或者可能係型格少少。今次要配合翻呢一個嘅跳脱嘅風格，我發現你係咪？應該揾咗一個唱法出嚟，就係啲字盡量咬短啲，好似即係似翻我哋人講嘢嘅一種方式，而唔需要拉太多長音令件事啊，好似聽落去好似累累聚聚咁，係啦，聽落去咬字越短就越爽啦嗰件事，我就發現呢個位置上個唱法係幾得意嘅咁樣。 咁我估埋你就係 Q 啊，我想估咧係中間有一段節奏轉換咗變咗台語嗰一段咧，我第一次聽覺得。咦，我冇聽錯咧，咁係咩文嚟咧？定係韓文定咩？跟住我就等揾翻歌詞再睇啦。咁我想估有一個咁樣嘅 twist， 會唔會係兩個原因？第一就係因為呢隻歌深刻，好似有一個叫做現實同幻想中一個夢境嘅感覺。咁所以又咁你夢境可能有噩夢有美夢咁樣啦。第二就係嗰個好似一個你嘅內心一個小魔鬼，突然之間好 hardcore 咁樣講你啲諗法，即係靚女都會去屙屎，即係呢啲咁樣嘅諗法咧，即係好似可以用呢一種咁樣嘅語言去表达呢一种内心比较同表面只歌唔同嘅感觉，一个 contrast， 我估可能系有呢啲谂法而有嗰段出现咗嘅。好啦，咁我两个估嘅嘢就交俾你揭晓啦，你可以先揭晓佢嗰个唱法上面先嘅。 其实你哋已经讲晒 啦，好，我哋完啦，可以去食下午茶啦。唔系，但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即系例如头先讲唱法嗰样嘢啦，系你一写呢首歌嘅时候，做呢首歌嘅时候，已经系已知道要咁样做啊，定还是其实系一路做录音嘅过程去慢慢摸索出嚟嘅咧？ 其实是因为份词是我自己填的、所以其实我填紧的时候我已经有这个感觉这首是要这样唱。因为即很多人经常都说我讲嘢和唱歌或者唱不同歌那个声用声都很不同、其实是的，因为我觉得每样东西要用对那个风格咯。所以这一首歌我在填紧的时候已经觉得个通是要这样。咁入到去錄音室其實都好順利，就係將我諗嘅嘢就唱翻出嚟，就我覺得要係一個好輕快、好開心嗰種節奏去唱。 咁一開始呢一首歌係咪就係好朋友阿霍金有咗個曲底俾你先，跟住就再你去諗個主題咁樣開始噶？ 是啊，但是就其实主题呢在他作这首歌之前、我们已经想好了，就是这首歌是想写我一些日常、就是很懒那一面，其实懒得来又很有活力的那一面想带给大家，那就他就凭着这件事去写一首曲，跟着我再用他的曲再填一份词这样。 是，但是这个懒得来又有憧憬，这个是怎样觉得我呢一首歌系想讲呢一面嘅你，同埋咩位置叫做懒得嚟有啲憧憬咧？ 就系、是、咧，即系譬如入边有嗰啲系咁，即系成个 MV 都系喺度瞓觉啊，又或者打机打通宵，跟住又系咁食薯片呢一啲嘢咧。其实我会觉得可能大家咁样睇，觉得佢系一种懒啦、但系其实对我嚟讲，呢啲嘢系我嘅活力咯。系啦，即系我要有呢一啲嘢，先令到我嘅生活有活力啦。同埋，即系因为头先都有讲话，首歌系比较好似喺梦想同现实交叉咁样咧。咁、其实系好多嘢，即系譬如第一句走去那胡乱酒吧极迷幻，跟住有小镇啊咁嗰啲咧，其实系好似发紧梦或者 FF 出嚟，成日发白日梦嘅，咁呢一啲想象力都系我嘅活力咯。 即系要我咁上下食咁多薯片同摊咁耐个脑，先至有时间去谂呢啲天马行空嘅嘢。 都唔系噶，两样都会同时发生，即本身都好甜噶，都会谂呢啲嘢嘅。 系，咁但系呢一个头先讲一个叫做懒容，但系又有活力啦。咁但系同时里边用到呢个主题象，系咪都系嚟自你一个口头禅啊？系嘛？ 是啊，就是当我将一样东西给你的时候，我就会真真这样就加了一个声效，可能刚才我所说我比较毒啦， 是 就是看得多动漫呢，是就是他们成日都会真真这样，我就有些可能是跟咗佢哋咯，但其实我初初唔觉噶，系、我嗰几个朋友话翻俾我听，我先知道原来我平时会咁样，跟住佢哋就话不如你将呢样嘢写埋喺首歌度啦，咁样、 我最初以为系即系这样这样嘅。读得快就张张张 咁啊！呢、這个都系，因为咧，即系张呢个声效，其实你冇一个广东话嘅字系完全表达到呢个字咯。咁所以我就用咗即系啲台湾人咧成日讲这样这样咁快啲就会读个张，我就用呢个嚟就当。佢系呢个声口， 同埋咩动漫，譬如你叫女仔都会噶嘛，乜乜酱咩乜酱，又系佢哋会写写个酱字噶嘛， 都系。我成日都俾人叫 Emiko 酱。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就好似好啱用到落去咁样样咯。咁、所以个 chorus 嗰度就会用咗呢一个你自己嘅口头禅，不断会 repeat 住赞赞赞咁样就安排咗落去喺里边。 系啊。 OK， 咁但系呢一首歌，即系咪一收翻嚟嘅时候，已经系阿霍金已经连埋个 melody， 连埋个编曲咁样去俾你啊？定还是其实大家喺当中都一齐，因为你自己都有份监制嘛，即系都会有一齐去参与嘅部分咁样嘅咧？ 初头咧，佢系有一个好初步嘅編曲，同埋有咗條 melody 已經係完整嘅，咁我就去填咗份詞咧。其實填嘅中間咧，我係改咗佢少少嘢嘅，就係、是、有啲位置我咪有一個，我有酸菌嗎嗰句咧，咁嗰啲其實佢本身唔係咁噶，即係佢可能本身條 melody 係噔噔噔噔噔噔咁樣啦。咁我就同佢講話呢個位置我想係變咗講嘢咁樣，得唔得咧？咁佢就梗係話 OK 啦，佢。冇得唔 OK 喎，咁跟住之後就係啦，就變咗咁樣。咁至於編曲嗰度咧，就其實我哋蹲咗好耐咯，即係改咗好多個 version 啦。去到最尾咧，可能大家如果有細心聽咧，我哋真係想將我嘅日常擺落呢首歌度，因為我哋幾個每晚都會一齊五排打 LOL 噶，咁所以咧，我哋個 intro 係 LOL 個聲效嚟。 我聽到啲聲效同埋個尾都有少少你講嘢嗰啲聲咯。 係啊 ，intro。都是 LL 簡英的聲音、 我以為是我們每晚五個人都會埋位練習， 即是夾 band， 其實都是練習，打排位都是要練習， 很重要的個默契， 默契是的，但是我們是夾完東西，即是學校夾完東西，晚上就回去打機。 我想問你 LL 是打什麼位置？因為我經常都覺得呢， 打什麼位置是反人， 是的，還有很反映到你本身 在做事玩音樂一隊 band 裡面是什麼崗位， 不如你估吧，但是你 要玩三條路的，你可以估， 你可以估 咯。射手 系 射手中啦，射手负责输出啊嘛，你系主音嚟噶。你又唔，但我又觉得你性格会打辅助位 喎。 系啊， 咁啊争一个位就系、是、我估应该系中路咯。 冇错，中晒，因为咧、okay. 我打 top 咧，我系打唔到啲近战嘅，即系我唔知点解唔好识用近战咧，行出去就会死噶啦。咁如果我打 jungle 咧入打野区，我会荡失路。 好嘢，好嘢， 打咗十年都分唔到呢个红 buff 同蓝 buff 喺上边定下边。 O、okay. K， 所以打死一条路系比较安全一啲嘅。 冇错， 咁你最常 都唔会刺客。 最常系打边条路啊？ 冇最常噶，因为咧我哋个琴佬咧佢系俾我哋拉咗入坑嘅，佢、本身唔打机，我哋就好衰咁拉佢入坑啦。咁所以佢就净系识得打中路啫。 系。 咁所以咧，我好多时候都会让个中路俾佢啦，然后我就同吉他佬咧有时 A D， 有时 support。 哦，哇！呢啲默契真系好劲啊，我哋听得出个默契。 但系有冇同你哋做音乐，觉得嗰个默契系可以关联到啊？即系有帮助噶？ 其实真系有，因为你话打鼓咧系一个成个节奏一个乐底嚟嘅。咁我哋个鼓路咧就 系 打 jungle 啊。 哦， 你就好似掌控咗成个游戏节奏咯。 系， 系、我觉得系被关事嘅。 即刻俾咗啲意义哦，打机嗰样嘢可以。 同埋有时出 show 咧，即系未必 full band 噶嘛。咁多数我都系夹吉他噶嘛，咁所以我哋咪成日都下路组合。 哦， 又即可就冇机会。 要夹嘢，要夹嘢，夹咩啊 ？L O L 啊， 夹下路啊，要夹下路啊，我哋要 可以第时咁样同啲啲朋友啊，同老师都咁讲，要唔得我赶住夹 嘢 啊， 夹物契啊，我哋要去，你唔好理点样夹啦。 啲final year project 可以唔使做住啦。 咁除咗呢个声效之外，喺编曲上面，呢一首歌你哋都斗咗好耐，仲有啲咩嘅心思位喺而家，譬如成品又好，或者曾经可能都纠结咗好耐嘅位置，又有啲咩希望大家可以听得到咧？ 譬如和音咯，因为和音都系一个编曲好重要嘅部分啦，即系可能你要加好多 layers， 你先俾人听到呢段系 chorus 噶啦，我话俾你听呢段系最行噶啦，咁样要咁样摆一啲 message 俾人哋听咯。咁和音嗰 part 其实我哋谂咗好耐啦，咁亦都即系入到录音室，其实我哋都实际上未 firm 应该用咩 harmony 咧，咁我哋就索性录晒咯，即系我哋谂到嘅都唱晒，然后最尾再决定用点样嘅 harmony 咯。系啊，呢个系比较烦得耐嘅位咯。 系。咁然後我頭先估嘅嗰個部分，突然間轉咗節奏，有台語嗰一段啦，嗰個又係一個點樣嘅諗法出現嘅？ 嗰個其實咧係我私心咧同佢即係同霍金講，我話想要一段仔 rap， 因為其實我幾中意 rap 嘅。 係。 咁咧佢就因為佢係鼓佬嚟噶嘛，咁佢就幫我度咗啲 rhythm 啦，即係佢覺得好聽嘅 rhythm 啦。然後咧我就冇話俾佢聽我要填啲乜嘢嘅，我填咗成堆台語之後就掟俾佢，即係我你填台語，我係啊得唔得？覺得你中意， 你中意啦，都係嗰句你中意啦， 你話得就得噶啦。 点解会系填台语嘅咁系？ 因为我不嬲都几中意，即系去到台湾旅行就系咁睇八点档嗰啲，系咁煎人一巴，跟住就绝症，然后又被车撞， 撞飞咗。 诶，有睇 有睇啊，同埋打直打落个橙度定唔知点样嗰啲。 诶，真系有睇，有冇睇过个打千秋打到上宇宙嘅一个转翻落嚟？ 所以你一路好中意，就好想有机会摆喺自己嗰度啦。 系啊，我系中意到真系出咗去学咯，之前咁，所以就想即系我唔系话即系嗰啲台湾人好流利，好似母语咁样嗰种，我唔系嘅，但系就基本沟通到咧。咁我既然识，我就想将呢样嘢摆落我首歌度。 系咁，嗰两句嘅意思我冇 get 出，系咪即系话我同你讲啊，我就唔揾嘢做啦，我系一个风尘，我记得系咪某一种女仔嗰啲少少独定系点样 crazy 少少 crazy 嘅女仔，我好中意去厕所咁样，系咪？ 点解你识解嘅好劲？ 我尝试按住啲字， 唔系 咁、這個、风茶某，我呢个字真系完全估唔到，要上网 search。但系其他嗰啲，我因为我夹你，好似我有印象系我和你嘅意思嘛。咁、我夹你共个共字就似系讲嘅意思咯，好似个上文下你系啦。咁呢一个系你嘅心声嚟嘅。是不是 都是啊， 好想同我不要找嘢做，好喜欢去厕所。 是啊，其实那阵为什么会写我不要找嘢做呢？是因为即可能我公公呢，他比较大年纪，他不是很理解我现在做什么东西的。我摆到整屋都是那些盒，然后他不知道我搞了什么的。咁跟着他就有一天呢偷偷地跟我妈说，我妈后来告诉我，他就说唉，不如你嗌佢啊，认认真真揾份工啦，咁样，即系佢就唔知道我喺度究竟搞嘅啲乜嘢啦，但系日日都唔喺屋企咁样，系啦，咁所以就我又唔系想话俾佢听嘅，藉住呢样嘢，但系我就突然间写嘅时候有呢个念头就写咗落去。系，因为我公公都系讲闽南话嘅， 所以佢应该系听得。 佢应该系听得明， 听得明， 但系我唔知佢有冇听过。 你喺屋企播咯， 但系个上文知道咗，但系点解吓你会系接嗰句嘅？ 就系呢个位置就系，所以我系一个 crazy 嘅女仔咯， 就 系 捉你唔到， 你估佢唔到嘅。 系啊。 咁我觉得另外有一个段落都有趣，因为啱啱讲台语呢一段，其实接咗第一个 chorus 完咗之后。就會有啦，而第二個 chorus 完咗之後咧，個音樂好似係好似唔知道你當好似動畫穿越咗一個時光隧道定乜嘢咁樣，好似又去咗另一個地方咁樣。咁嗰一段落嘅 design 又係咪又係要同阿霍金啊咁樣又諗咗好耐點樣做嗰一段咧？ 其實嗰度反而冇諗咁多，因為咧去到後面剩翻落嚟嗰段 chorus 咧係。 講去翻少少現實啦。咁所以其實嗰度好明顯咧，就係穿越緊咯，係啦，即係我係想做到穿越緊嘅嗰種感覺咯。 嗯， 所以其實嗰度都幾簡單，幾快就搞掂。 即都會幻想到嗰個聲嘅畫面。係 啊，已經有曬喺度咯， 咁至於喺 MV 上面嘅呈現啦，呢、這、一個好頭先都有講少少，好有畫面嘅呢首歌，好關於你嘅。咁係咪？所以裏面一啲好多情節都係會你同埋另外三位就好朋友，佢哋幾個就係有時你哋日常嗰啲狀態啊，定係點樣就咁樣放喺只歌裏面。 好多都是日常狀態嚟嘅，但係就變咗即係可愛卡通化嘅日常狀態咯。係係啊，即係我哋又會一起玩啊，有啲玩大富翁啊。咁、但係當然我哋唔會瞓埋同一張床，跟住打佢一巴嘅。但係就有呢啲咁樣嘅 MV 情節，就感覺幾 Q 咁加埋落去。 係咁去到，因為有個 signature move 咧，叫做即係 chorus 張張張嘅時候，咁嗰一個係咪？都是想住拍 MV 的时候，好早已经想到可以加呢样落去噶。 系啊，其实段舞咧排好咗好耐噶，即系我都唔记得，可能系我出上一首歌冇耐嗰阵已经度好咗段舞噶啦， 系、 哦，跟住就去到而家拍 MV 先跳翻咁样，系啦、啊，所以就嗰段咧系特登，即系头先都讲过首歌嘅歌名咧，都有少少似这样嗰、那个啦，咁所以都想加个动作，就系好似。指住一啲嘢，這樣這樣這樣 咁樣，即係撳撳撳撳撳撳咁樣嘅意思。 係啦，同埋想係好簡單，大家都會即刻做到嘅嘅動作咁樣。 咁我想知嗰個風格 style 比較可愛啲、得意啲咁樣，我覺得好襯你嘅。咁但係你嗰三個 friend 你要佢哋做嘅話，佢哋有冇？佢哋咪都係可以答你，你中意啦咁樣。 其實咧，初咧第一個 idea 咧唔係做呢個獨角獸初第一個 idea 是做管家咯，即係好似我是喺中間嘅一個唔知做咩人，跟住佢哋就係管家喺度服侍我。但係後屘我覺得好似變咗收兵咁，所以就變咗不如可愛啲啊，三隻吉祥物咁樣咯，係咯。 咁所以就個感覺好似係一齊玩定係點樣多過係佢 serve 你啦。 係啊，同埋就係其實因為都係發夢嘅嘢啦，咁就變咗佢哋係我夢入面嘅一啲公仔咯，係啊。 咁佢哋做啲可愛 signature move 嗰啲咁樣，佢哋有冇心理關口定係其實佢哋都係黐線嘅？ 佢哋都係黐線嘅， 所以完全 夾到你啦， 就可以夾得到啦。 啊、我哋好啱 five 咯，所以 所以大家可以睇埋呢一首歌《象象象》嘅 MV， 可以睇到頭先講嗰種諗法啦，見到。有 Emiko 之外，另外三位朋友亦都有喺音樂上面，佢哋有譬如做編曲啊，有彈琴啊，彈吉他，我見到佢哋嘅真人嘅樣係點樣樣。 係啊，但係我覺得佢哋唔止係仲做幕前做音樂， 係 仲要咁樣放下身段走嚟扮獨角獸跳舞之餘咧，我哋前一日咧，我哋喺一齊鬥木咯。一起砌景啦，一起攞住啲电钻喺度转嗰个木板啦，即系有个师傅但系佢得一个人，咁我哋就全部一起帮手喺度攞住电钻喺度，即系又搬啲木板啊咁样，所以我哋系即系得我哋几个一手一脚咧，就做咗好多嘢出嚟咯。 原来副收 DT 嘅你哋系， 你要谂下点报答佢哋啊！快啲开 show， 然后搵佢哋一起玩啦，要系去报答佢哋啦。 系啊， 咁今年。现在出了这一首，有没有今年都有想、哦、之后有些歌其实都写紧，或者直情可能录好了各样东西的 plan， 有没有说怎样？ 其实呢，来紧今年我希望可以再出多一两首的、但是我就未肯定是一首定两首，因为来紧还要去 intern、所以我就怕个时间不是很啱，即是可能出完首歌但我又不在香港，我出完我都很难帮首歌做宣传，所以很多这些实际的东西要想，所以我就未想到应该出一首定两首，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在这里的，即是、有曲有编、但是未 firm， 然后有、但是未录音这样。 好啊，咁我哋就期待啦。虽然又想听你出歌，但又想你做到 intern， 咁就睇下点啦。之后 随遇而安啦， 随遇而安啦。 冇所谓啊。 今日再次多谢 Emiko 徐嘉慧，多谢你。 Thank you。 如投入了一道试验，尽快抽身得自然。还是你觉天太不妙，刹那 之前嘅作品叫《试验》，听日见。